莫测。 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新动力，我是主持人徐冉。您现在正在听到的是财富新动力在11期间为您特别准备的录播节目。本期节目您也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行下载或者是回看。今天啊是10月1号，也是咱们小长假开始的第一天。在这儿，徐冉代表财富新动力的全体工作人员，我们的编辑，我们的主持人，祝各位假期愉快啊！无论是出不出门，都能在家享受这个假期。话是这么说啊，但我相信今年的11长假还是有很多朋友会选择走出家门啊，走出国门，大家就暂时先别想了啊。我们在国内游方面究竟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新变化呢？那目前呢，经过了这个1年多的疫情，其实国内的旅游业呢也开始有所恢复了。今天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国内的文旅啊，文化和旅游究竟有什么样的新变化。如果大家不想出远门，毕竟这个点儿在计划出远门的事儿啊有点晚，但是呢周边还是有很多旅游的新变化跟新亮点的，不妨来听一听今天的节目啊。首先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篇好文章，来共同梳理一下这1-2年国内旅游的一些新的变化。同时呢，我们也会请来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来自我们北京新闻广播的好旅游这个条口的记者张博，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他的一些小经验和小技巧。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一篇梳理性的文章。疫情后的又一长假，旅游你准备好了吗？这一次的11假期啊，是疫情防控常态化之后今年的最后一个法定假期了，也是下半年最长的一个假。那对于憋了大半年的游客来说，是个难得的出游机会。而从目前机票酒店的预订情况来看，这个报复性的旅游出行趋势已经基本显现。来自去哪儿网的数据显示，8月31号到9月初国庆假期火车票的搜索量同比增长了83%。截止到9月14号，11假期国内的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了去年的同期水平。去哪儿网大数据研究院的院长蓝翔表示，在11假期期间啊，国内民航旅客量有望同比增长10%，创下11黄金周设立以来的最高峰。而来自马蜂窝的数据则显示，今年国庆中秋期间第一个出游的小高峰呢，会在9月26号提前开启，出行的峰值啊，会在昨天和今天到来，也会有部分的中短途游客选择在10月3号错峰出游。不过呢，就在很多人准备假期外出旅行的时候，近期的国内本土病例啊呈现散发的态势，并引起了一些聚集性的疫情。对此呢，相关部门也已经发出提醒，不去中高风险以及有病例报告的地区旅行。那受此影响呢，确实也会产生一些退票，但目前啊还主要集中在个别地区，比如说福建地区或者是哈尔滨地区。那当前的形势之下，国内假期的旅游市场是否能迎来一个复苏呢？我们来共同关注几大特点。那就是第一，平台巨额补贴开始征客源了。进入到9月中旬，各大旅行平台纷纷推出了巨额补贴计划，比如说携程启动了旅游会员日大促活动，10大业务线最高可以立减超过1000块钱，覆盖了平台上数千家旅行社，有数万条路线，各地的热门景区，2000多家租车公司，数千名当地向导等等。而飞猪呢，则是宣布启动百亿补贴计划，第一期产品呢，从酒店产品开始，覆盖了全球10000家酒店。国庆前，据说还会进一步覆盖到交通出行、景区门票产品等等。出行平台高德地图在最近上线了高德指南，并宣布将会在25号呢，开始一个11分10亿的主场活动。背靠腾讯系的同城旅行也宣布推出10亿补贴计划，从9月15号持续到10月8号。 那届时呢，会上线近百万款的旅游特惠产品，覆盖全国上百个旅游目的地。此外，为了聚拢市场人气，拉动旅游消费，上海等多地也都是纷纷开启了旅游节。那第二个特点就是这个国内游了，国内游会成为绝对的主角。受到疫情影响，今年的十一长假呢，国内游会成为一个主要的目的地。旅行的目的地基本都是集中在人气很旺的，比如说国内前十大目的地啊，云南、贵州、四川、重庆、西藏、江苏、浙江、上海、山东和福建。跟往年不一样的是，今年的十一热门目的地从沿海向西南、西北这两个方向开始发展。来自携程的数据显示，除了传统的热门目的地三亚、厦门、西安跟成都之外，今年大西北的国庆热搜啊，也是暴涨了400%多。那其中呢，甘肃的热度是增长最快的，兰州跻身了全国热搜城市第四位。那接下来咱们就讲一讲另外的一个特点，就是西北部和草原旅游的需求增长明显。以西北部和草原旅游为主题，前往像兰州、敦煌、宁宿、呼和浩特的需求增长很明显。比如说从有一些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上海飞西宁的国庆机票搜索热度上涨了300%多，上海赴兰州机票热度上涨143%，广东赴兰州机票搜索热度上涨200%多，赴西宁机票热度上涨186%，而乌鲁木齐机票搜索热度上升300%，西安搜索热度上升207%。从这些目的地看，看沙漠、大江大河、丹霞地质、骑骆驼、走丝路遗址都成为了国庆的热门玩法，而传统的像海岛游、三亚、厦门、北海等等则是位列第二梯队。那再加上今年啊，双节叠加，让大家也有了更多的选择，大家出行的时间预计比去年长了1.7天，能多跨越2.5个省，所以穿越大半个中国也开始成为国庆旅游的一个新的趋势。当然在这些大的趋势背景之下，还有一些小众玩法。值得注意的是，在出游主力转变、个性化需求明确以及防疫意识增强的背景之下，小团游、定制游和自驾游成为了热点。首先，自驾游成为了大家出行的热门选择。数据显示呢，有超过40%的计划出游的消费者是倾向于选择定制游这一新鲜的玩法。纯玩无购物、高星级酒店、专属导游、精致小团都成为了国庆游的一个关键词。来自马蜂窝的数据显示，黄金周期间的定制游订单啊，占比显著提高，比去年同期上涨了24%。另外，受到疫情影响，中国游客开始越来越倾向选择自由度高、安全性更好的自驾方式出行。在长达8天的加强版国庆黄金周当中，有不少中国游客都选择自驾前往内蒙古、云南和西部省市，开启长线的自驾之旅。来自相关数据显示，国庆自驾游的搜索热度周环比是上涨了153%。那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租车就开始成为了大家出游的一个热门选择。携程租车的数据显示，进入到9月，国庆假期的租车啊就已经提前出现了像紧张的形势，预计到时候会一车难求，价格当然也随之水涨船高了。第二个特点就是沙漠游成为了今年的新热点。比如说有一些年轻游客喜欢挖掘目的地的个性化小众玩法，有一些游客此前到了呼伦贝尔，主要呢是游览林区和草原风光，而今年随着旅游直播的出现，越来越多的游客了解到了当地，比如说有驯鹿，还有民族手工艺等等这些特色的民俗文化，也希望可以实地探访，体验这些新的玩法。第三个特点呢，就是预约游览、直播带货开始成为新的特征。根据相关的规定啊，在这个十一长假期间，各个景区仍然需要实施预约游览制度。首先要完善防控机制，落实防控措施，督导 A 级的旅游景区按照限量、预约和错峰的要求完善门票预约管理制度。那事实上，从今年的五一、端午来看，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实名预约等要求之下，预约游览啊已经成为了大家的新习惯。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近年来性价比最高的旅游长假。相对来说啊，今年五一出游的人数比较少，那十一就相对来说会成为一个大规模出游的集中期，再加上又是全年当中比较长的假期，对于旅游业来说还是十分值得期待的。但是啊，要完全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还是很难。 像疫情、可支配收入减少等等各方面的因素都会影响大家的旅游热情，规模能达到往年的七八成就已经很不错了。这从今年国庆旅游产品价格相对低廉也可见一斑，但也正因如此，消费者呢将能够享受到性价比更高的旅行服务。比如说，有一些平台认为受疫情以来机票酒店价格降低，还有景区免费折扣等等旅行社促销因素的影响，国内跟团、自由行等打包产品的人均卖价呀，那是稳中有降，大家可以用三钻的价格买到四钻的产品和服务，预计这个十一将会是近年来性价比最高的旅游长假了。 CPI、PPI、PMI， 这都什么呀？ 理财产品这么多，我都挑花眼了，怎么买呀？ 看不见的手每天如何操纵我们的日常生活？ 答案哪里找？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我是徐冉。那刚才我们听到了一篇总结和梳理性的文章，简单说了一下国内游这一两年有什么样的一个新变化。那在疫情之后，这个旅游产业受到了很大的重创，但是在重创当中也有一些求变求新的机会跟亮点，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那今天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旅游这个话题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旅游方向的资深记者张博，也是我的好朋友，欢迎张博，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徐冉好。 哎，欢迎张博啊。那咱们就先从近的开始说吧，我觉得咱们来说一说京郊。其实这一两年能够看得出来，这种以京郊游为主，就是大家开车大概一两个小时能够到达的一些目的地，基本上是大家选择出行的也只能算是唯一的目的地了，对吧？ 对， 所以对，所以随着市场的需求，那我相信京郊游也有了很大的变化跟革新。你能不能先从你日常的观察给大家介绍一下？ 没错，因为确实过去这两年的时间，其实到今年的12月，这疫情马上就有两年的时间， 对，两年整了。 我的报道也主要集中在京郊这个区域里面了， 对， 因为有时候这种国内的旅行全部都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限制， 对， 所以在我观察，我的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北京周边别有洞天，这样八个字来简单的概括一下，因为咱北京的各种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其实外溢到京郊的话也有非常独特的这种资源可以供大家，不管是在周末还是说是在这种节假日期间到京郊去逛一逛看一看的， 其实都有很多很好的选择。 对，其实 原来是选择太多了，您可能顾不上看京郊，那现在是你只能去京郊了，发现哎，京郊原来有这么多挺好玩的地方。 没错，其实之前的话京郊的最主要的亮点是由民宿来撑起来的，因为大家的这个收入水平的提高，包括京郊的话也会有新农村的建设呀，这样周边的这些农家乐他们的体制升级，这也是市场的一个需求，所以涌现出了非常多的民宿的品牌，大家去以民宿为目的地的这种出行成了一些比较时尚的周末出行的一个方式， 就我去就是为了住这个民宿而去的。 没错，像之前去年的时候，2020年北京是本来是要办这个世界休闲大会的，但是因为疫情拖到今年嘛，然后其实这个休闲的主题在京郊的民宿里面突出的是体现的最明显的，大家可能就不再以景区为主要的打卡地点了，来到民宿里面，大家可能是跟三五好友或者是三四个家庭一块儿，大家就抱一间院子，在院子里烧烤，然后在一块儿喝茶聊天，中间可能想出去走一走的时候，到周边的景区，也可能不是景区，就是周边的有这种 大自然， 对，自然当中去涂个步啊，或者是扎个营啊，就这样的方式变得非常的流行。所以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京郊的一个目的地是密云的金普罗村，在这个村里面是有一家民宿，最开始的话我是被这家民宿吸引的，它叫老友记民宿，可能在民宿圈里面也是非常比较知名的一个目的地了。 它是一个园林花木型的这种民宿，所以在这个民宿里面有非常多的主人打理的各种各样的花草，所以你走进去感觉就像走进了一个花园一样，而且是结合了这种有100多年的历史的这种老房子，对老房子进行了升级改造，所以你走进去之后外面是非常古朴的建筑，但是里面的话是一些非常现代时尚的这种装饰，所以对于不少都市的年轻人来说或者白领，这样是一个比较反差的 放松吧， 而且里面的装潢的话会一些美式的或者是新中式的，所以大家走进去首先从这种整个设计体验来说，哎，非常吸引人。另外的话里面还有非常多的这种体验的项目，你可以在里面做就有一些公司的团建也会选择作为一个目的地，所以说它的面积首先还是非常大的，有比较多的空间，一步换景你可以有非常多的拍照打卡的地方，这就是说的以民宿为目的地，有些人可能我3-4天我就在民宿里面待着了，而依托于这个民宿，其实这几年的话把整个村子都给带起来了，他们现在在开做的是一个田园综合体的概念，也就是民宿更加注重融入当地农村，然后和农村共建出来一种这种田园的文化。金婆楼村我据我了解它是有按照我们以前的这种概念是有10个大队的，但是他们现在 10个大队， 所以现在多出来一个概念叫做11队，就是到村子里面创业的这些人，他们组成了一个新的这样的群体。你在村子里面比如说你可以买到咖啡，然后买到一些比较时尚的糕点，这是你大家喝下午茶的时候就可以 必备的，对吧？ 这个对这个我们说的情调就上来了。 这种以民宿为目的地的放松娱乐方式其实在疫情前啊就有，但是你疫情一起来之后呢，大家可能首先你选择的目的地就开始变少了， 对， 那民宿的品质就变成了大家关注的最重要的一个焦点。我在你这儿歇着，其实说实话我觉得现代人群尤其是像白领啊或者其他一些职位，大家日常工作压力 工作强度挺大的， 对，工作强度很大，他不是真的向往田园，他就是想找一个跟日常 的时候 对就是跟日常工作环境只要不一样就行，但是消费的需求也依然不会下放到真正田园， 没错， 那么地区 你要真的是像以前农家乐的那种水平，几个大碗然后做的相对来说比较粗糙一点的这种饮食，可能又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对，那真不行。 所以民宿里面的他们的餐点也都是非常精致的，就是每一道拿出来都可以拍照片的，必须是这样的一个平均水平可能才能够吸引的相对来说中高端一点的消费人群。 对， 刚才提到了除了对于大人的就是成年人的这种消费可能他们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外，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民宿他们都接受这种暑假里面的孩子托管，你比如说我想把孩子放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接近田园的环境当中，所以我就交给那个民宿主他们可能组织一个暑期的夏令营，你在我住的条件可以吃的条件也挺好的，另外孩子们可以在我这儿 玩 一围棋， 然 后学习画画， 还 学习农对学习农村的这种扎染，可能是跟个人兴趣结合在一块的，也是把这些暑期的一些暑假班啊或者孩子的兴趣班都融入到这个整个民宿的它这个体系里面，所以你感觉在那个地方做一个目的地度假的话本身就已经很丰富了，不管是成人还是说孩子在那里面待个2-3天，我觉得是时间非常快就能过去， 就是反正肯定是玩不腻的，对吧？ 没错， 对，现在的民宿啊尤其是以京郊游为主的这些民宿，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当中有多少人去过哈，以我最近去到的体验真是跟原来那种农家乐不知道升级了多少倍啊。 对，原来的农家乐或者最可以说是1.0版本的这个民宿的话，它只是硬件条件的升级，我可能原来土炕或者是那种比较简单的非常简单的脸一个屋子两间单人床，然后非常那种 非常质朴的一些 对质朴的床品呀、包括里面的装饰啊，这个是有一个提升，但是现在的话我觉得发展到这个阶段真的是民宿和它的所在地有了更多的这种融入和结合，我觉得这是未来的一个民宿发展的一个最主要的方向，就是田园共生的一个概念。 哎，这个概念很好啊。哎，我突然想到，熟悉我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这个在疫情之后迷上了骑自行车，因为这种运动实际上你看你比较自由，而且也不受疫情的影响啊，相对来说会好一些。你可能很多健身房不太方便去了，我就改骑行了。然后骑行的时候你总得找个宽敞地儿骑吧，所以我经常就骑到京郊去了， 门头沟妙峰山。 哎， 是吧？ 对，那个我的级别还不够骑到妙峰山，但是怀柔有些地方，比如说如果是骑行爱好者都知道谢字石，就是那个周围，我要就是因为想更好的骑行，所以干脆就在那附近找了很多民宿，我就试着住了一下。住了第一晚，我住了一个民宿，就在这儿我就不提它的名字了，因为我觉得服务还有待提高。但是硬件啊真的是没得说。我住的那个房子，当时我们住了一个 loft， 它那个因为其实面积并不大，我估计整个占地面积可能也就20平，但是因为它有二楼嘛，所以就显得空间还不错。但是它整个面对着山的地方是一整面的落地窗。 对， 哎呀，你躺在床上就可以欣赏特别自然的山景，但同时呢你住的环境又相对来说还挺现代的啊，那个落地的那个窗子啊，还有那个吊顶的灯光，包括屋里面的布置，我记得我那个沙发好像是那种很亮眼的橙色，然后呢屋里的各项装备也都是还智能家居、智能家电，那个窗子是什么电动窗帘什么的，就那个 声控的可以， 哎，对，整个那个感觉真的是让你有一种我真的是在度假，而且田园就是触手可得的感觉。哎呀，我当时就觉得虽然说这住一宿挺贵的吧，但是也确实是让你觉得物有所值。然后晚上我们的那个民宿，它其实说是民宿了，实际上就是一个酒店的规格，它有一片特别大的草地，草地上有几条小路，晚上还点着那个暗暗的发点， 点这种太阳能发电的那种小灯。 哎，对对对，那个黄黄的灯光映着那种有蓝调的那种就夜色，你知道吗？哎，我当时在那里边走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好舒畅、 特别符合你的文艺女青年的审美， 特别好。我当时就觉得天哪，不行，我要在这儿买套房子，然后住下来。但是我跟大家说，住民宿啊，就是给你提供了你想逃离现实生活的一种可能性，同时又不会降低你的生活水准。 是， 其实这个还是挺好的。 刚才学长，你刚才提到了一个挺重要的关键词，就是觉得还挺贵的。其实不少人，我采访当中不少人都反映，觉得现在京郊的民宿的价格 有 一点点偏高。 对，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就是比如说供给和需求一样，现在它的供给量可能还没达到一个相对充分的这个状态，所以的话价格有点偏高，但是现在已经是水涨船高的状态，整个民宿的水平都在提升，所以以后这个民宿的价格应该还是会出现回落的状态的。而如果说是单纯的考虑价格因素的话，其实现在我不知道你骑自行车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路边，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在京郊怀柔门头沟或者是这个密云那边，有很多人搭帐篷的 啊，我看 帐篷露营特别特别火，今年 好像还有什么营地以及房车营地，这些是吧？这也是京郊游的另外的一大特点。 其实这也是疫情催生出来的另外一个比较快速增长的一个业态吧。因为如果是从旅游行业来分析的话，基本上大多数的行业都是遭受了这种断崖式的，对，可以说 是 重伤。 是是 是，但是有几个小的细分的领域其实是增长的比较快的，刚才提到的这个帐篷、民宿，然后房车、露营，尤其是这个其实露营的概念，在过去的这两年当中是呈现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快速增长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在这些自媒体平台的助推之下， 对， 像很多女孩喜欢用的小红书或者是抖音上面甚至就开出了专门这种露营的一个专题，所以有非常多的人去贡献自己露营的内容，进而产生了这种相互影响，大家去种草。所以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今年夏天去那个白河那边的时候，因为我之前几年也都去，觉得没有那么多人，但是今年夏天的时候真的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河边都是帐篷，而且是 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帐篷。 哎，那是大家自发去那儿的吗？还是说那儿就有一个露营的营地呀、啊？ 那个地方是可能在之前的话是一个相对来说户外圈子里面大家 知道的地方。 对，现在的话扩展到了一个大众的认知的范围。 嗯、 哦，也就是在这项这个自媒体平台的一个助推的作用下， 嗯、 很多人看到这个地方，哎，好停车、 嗯， 然后有山有水的，又特别适合孩子玩。 嗯， 所以很多人都选择到白河去露营。 嗯、 我大概8月份在那里待了有3个周末，其实它就是一个双向单车道的一条小路 啊，那并不宽， 往往出现往往出现这种长时间的堵车的情况 啊， 都是去露营的人群，有的是过去的，有的是离开的， 嗯， 但是而且在河边你真的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帐篷，有的小的是可能是就是两个一个人的两个人的、 哦， 然后更大一点的那种巨型的帐篷， 嗯、 包括天幕，还有就是车顶的帐篷 啊、 哦，甚至你可以看到很多这种拖挂的房车、自行的房车都在混搭在一块儿，你就觉得哎呀，北京的这种周末这种休闲的时代其实已经不知不觉的到来了。 嗯，那你刚才说的这个地方有专业的公司去运营吗？其实在我看来，在我们一个财经节目的主持人看来，首先这个市场需求是有了，其次呢就是那么多人去，它的管理跟生活上的需求，这又需要一个非常有高度跟能力的企业，如果能运营好，这应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比如说那么多人吃喝拉撒，它原来可能都是大家自发的带过去的、 嗯、 但是有吃喝住行的时候就肯定会有比如说垃圾呀、如厕呀、其他的一些消费啊等等，这些东西有没有专业的机构准备去运营类似的这件事儿，房车营地啊、露营营地啊等等。 目前就我的观察，那个地方还是相对一个自发形成 的 目的地、 嗯、 所以很多的基础服务都是由当地的镇里面来完成的、 哦、 比如说周围的公共厕所的建设 包括垃圾的清扫都是他们镇里面或者是村里面的负责卫生保洁的人来完成的。 嗯， 但是我已经从镇里面采访过程中当中了解到了，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设想了，因为观察到这样的一个大的趋势，所以周边的话，露营的营地，包括对于这个现在既有的这种露营区域的一个管理，可能他们现在已经在讨论这个方案，可能会对这每家私家车进行一定的收费，尤其是保持这个卫生的卫生费，可能是他们会进行一个收取的。 对，你看啊，如何让这个车辆更有序的停放，不影响不去露营的人，但是从那个道路上通行的那些交通参与者他们的舒适程度、 嗯， 以及大家去到那儿去能有一个更有序的这也不能叫经营环境，就是生活环境嘛。你本来去那儿是玩的，结果发现各种技术设施可能都不是特别便利的时候，就会大打折扣你这个体验，对吧、 嗯、 所以我觉得这些可能都需要有一个专业的经营团队去来集中的经营，既然大家的需求已经出现了， 没错， 对吧。刚才就是随着张博提到的这种新业态啊，我还可以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个。哎，刚才你说那个地方在白河是吧？ 对，就在怀柔北部淮北镇 啊。大家可以如果有、 嗯哦、琉璃庙镇 啊，琉璃庙镇。好，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就真是在门头沟附近，因为我自己的能力达不到去妙峰山，但是呢、 嗯、 我先生可以，所以经常就是我给他开着后援车、 啊、 然后他就骑，然后我们在门头沟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项目，是一个村落，这个村落如果我没记错它好像叫阳坡村，大家可以找一下、 嗯、 在潭柘寺的附近，潭柘寺附近的这一片地呢特别有意思，它建的呀都是那种古香古色的小楼，你猛一看你还以为是一个别墅区，但实际上不是，它是一个民宿集聚的一个地方、 嗯、 但是它如果我没记错应该叫紫阳山庄啊。我去了以后我很惊讶，我说哟，我说原来门头沟有一片这么精致的地方，然后我就进去转了一圈、 嗯、 我发现确实很精致，后来我了解了一下，我就从携程上查了一下，发现它的所有民宿实际上都是由业主自我经营的，就是你哪一栋民宿打造成什么样你自己来设计，然后呢我有一个民宿中心来集中帮你进行销售。我听完了觉得特别像阿那亚的那种地产模式， 嗯， 但是我看到的这个门头沟的这个小村落呀，它的那个民宿建设的水准是相当相当高的，当然 应该是有统一标准， 应该是有统一标准、 嗯、 我觉得至少是5星级以上的这种标准，价格也不菲，就是1200到2000块钱左右啊，但是呢由于它每一个院子都是独立的，所以比如说像刚才张博说的，我三五个家庭一起 找一个民宿，在那个里面它的很多设施也非常的现代，像什么投影啊、茶室啊，然后书房啊，包括有一种天然氧吧的那种大的娱乐空间呀、啊，包括小院啊、 嗯、 哎，都是全全的，你想要中式的啊、清中式的美式田园的什么欧洲田园的那种、嗯、应该是都可以实现的、 嗯、 所以啊大家可能现在我不知道，还是那句话，就是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去体验过了最新的民宿。实际上现在的民宿已经跟过去那种我们说农家乐 1.0 版和民宿 1.0 版以及民宿 2.0， 我觉得现在可能都是 3.0 4.0 了，未来就是一个价格的一个成熟的一个区间了，可能更是啊、 嗯、 这是我们刚才一直说的民宿的一些特点。加上张博推荐的和我推荐的，我觉得大家如果在这个国庆假期期间啊、您有时间也不想人挤人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去这几个地方，嗯，玩一玩，我觉得体验应该还都是挺不错的， 对 是吧？ 嗯， 张博还有什么关于京郊游这方面要给大家补充一下的吗？ 嗯，好的。从数据上来看的话，因为我之前也就在报道中专门的、 嗯、 搜集过相关的数据，你像企查查的话、 嗯、 他们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国内是一共有2.1万家的这种露营地相关的企业，在2020年的新注册企业是有7933家，同比增长是331.6%。从这个增长的率可以看，增长的幅度可以看出来，就是现在的这个帐篷市场的火热，而且作为、 嗯、 露营的主要的推手平台之一吧，小红书他们公布的这个数据显示，2021年的这个露营笔记的发布量同比是增长了271%。 嗯， 而这个相关的浏览量比2020年同比也是增长了170%。 嗯， 这里面的话，最主要的关注的，大家关注的热点可能就是露营的装备、露营穿搭，以及营地的推荐等等。嗯，北京、上海当然这是最主要的这个露营的市场。另外的话，像新一线城市里面，成都、杭州、重庆、长沙这样的网红城市，其实年轻人们也都非常乐于接受这种新的一种出行的方式。 嗯，这其实就是生活方式的另外的一种变形了，对吧？ 没错。 所以， 其实露营其实能够快速的发展，也是跟这个自驾游的出行方式的普及也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因为现在的话，大家基本上尤其是周边游，开一辆车2个小时之内就能够把北京80%的区域差不多都覆盖了， 没问题。 所以大家开着车出去玩，拉一顶帐篷，再带一些这种露营的装备， 嗯， 还是非常的便利的。 嗯 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旅游科学学院的副院长吕宁在他的这个研究中就提到，目前的话国内这个自驾游的水平大概是在70%左右。 这个数字怎么理解呢？自驾游， 自驾 也就是所有的 出游的方式里面，自驾大概占的这个比重是在、 哦、 大概是70%。 嗯， 然后正在逐渐的接近欧美这个88%的水平。 嗯 不过这里面呢，就是如果是在欧美的话，大家这个露营者的平均露营每年的露营天数大概是在半个月左右。 哦， 但是国内的话现在也 相对短一点， 仅仅是在3天。 哦， 所以整个市场还是有比较大的这种空间的。 哎，所以啊，这个也是目前在后疫情时代可能国内旅游行业的一个要面临的一个新的变化。我看也有专业的人士在总结现在旅游市场的一些基本特点啊。 嗯， 刚才我们说了近郊游，那对于北京来说就是京郊游， 对 吧？还有一些特点呢，就是无接触型的自驾，实际上 对 就是无接触型的。还有一种叫预约游览，就是什么叫预约游览呢？大家应该也都能感受得到，最近北京的比如说市属公园， 嗯， 基本上都是以这个预约制为主了。大家现在也逐步形成了这种，我去哪个公园我先看一看我是不是要提前预约啊。 嗯， 当天预约的方式可能绝大多数都不太可行。我上周的时候是想带我父母去一下军博，因为我爸爸是退伍老兵嘛， 嗯， 啊，特别想去趟军博，当天想去对不起还不行，对，你只能是预约第二天的。就是现在这种我们的在疫情防控的一些新的要求之下，这些都已经逐渐变成了旅游行业的一些新的变化和亮点。这其中其实特别能体验出来咱们旅游行业的这种自救包括创新。 用旅游圈里面的话就是无预约不出游。 这是为了应对疫情的一个变化，其实也是旅游行业整个数字化转型的一个体现。对，就现在都在提倡这个智慧旅游嘛，或者是一部手机游哪里，你通过一部手机就可以实现吃住行游购于这种全产业链的整个的这种消费，所以不用再去带现金出去游玩了，所以每个环节都要去跟网络去进行对接，所以这也是疫情给旅行带来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种变化。 我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很多京郊可以去的地方，然后呢张博也给大家展望了一下现在国内游的一个基本的状态吧，最后一点点时间，大概三分钟的时间，大家都知道最近环球影城开了，人太多了，天哪，我的票就直接被飞猪给砍单了，就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说我今年可能是玩不上了。那这样咱们给大家， 原来你的速通卡也是被取消了的是吗？ 对，没错，隔了24小时跟我说不好意思砍单了。然后呢，张博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些在北京同样品质也不错的这些游乐场，可以方便大家带着亲子去一起玩的，然后还有一些优惠可以跟大家说说，比如欢乐谷啊，还是等等。 其实环球影城我在开源压力测试阶段的时候，当时就参与了3天的一个测试， 让人羡慕。 然后整体的给我感觉，环球影城的这个品质，还是非常符合的国际一线主题公园的水准的，所以整个给有还是也有不少的惊喜，尤其是细节的打磨方面，我相信对于很多这种电影迷来说，里面能找到很多能够勾连起电影情节的这种点来去进行打卡。 你适当少说一点，毕竟我们都买不着票，好吧？你可以说说别 的。其实大家提到环球影城，很多人都习惯于跟北京欢乐谷进行对比，毕竟也是北京本地的一个主要的 大型游乐场， 大型的主题乐园。其实两者的体量其实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欢乐谷的话只有56万平方，56万平米，然后环球影城是达到169，其实是欢乐谷的面积的 3倍。 没错。而且从票价上来看的话，目前环球影城最低的票价就是淡季的话是418，如果再加上你买速通卡或者是在园区里面餐饮食然后购物的话， 吃吃喝喝， 可能人均就要1000。欢乐谷的话，它的就是成人的票的票价是在299，然后如果你买年卡的话，之前有人说欢乐谷年卡真香，年卡只需要399或者499这两个档位就可以玩一年， 一个人是吗？ 对，没错， 一年无限啊， 不限次数的，399是指定日，就相当于在平日的，如果是499的这样的门年卡的话，是一年365天，对，随便进，所以才会有之前有那个一个老爷爷在欢乐谷坐过山车坐了好几百次的这样的新闻出现吗？ 哇，哎，那我觉得大家是不是可以错峰出个游啊，对吧？ 而且欢乐谷对我来说，因为也跟踪报道了好长时间，它的六期，尤其是夜景，这个方面的打造还是非常成功的。欢乐谷六期叫做天光夜谭，两个主要的项目其实就是那个欢乐魔方，还有一个就是经过更新之后的叫玛雅天灾。经过新的这种光影的设置，所以在夜晚的欢乐谷游玩的话，应该跟白天还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体验的，尤其是这种流光溢彩的彩灯跟这些设备结合在一块儿，能够带来比较强烈的这种视觉的冲击感。 反正我觉得国庆嘛，哪儿都是人山人海，如果能找到一个人不是特别多但是同时体验又特别好的地方，实际上不失为大家一个 B 计划吧。 对没错，有可能是国庆期间大家都涌到环球影城去了，反而欢乐 谷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我估计人也不会少。 应该是比环球稍微少点，我觉得 这个热度还是不一样。 对，那今天呢用了一点时间跟张博在国庆假期开始的第一天跟大家盘点了一下京郊游，大家在这一周的时间里可以去的一些地方希望大家能够在保护自己安全的同时，也带着自己的家人能有一个开心轻松愉快又平安的国庆假期。好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跟各位聊到这儿了，我是徐冉，大家再见。还是那句话，本期节目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去进行回听或下载。那咱们就下周一再见了，各位不见不散。 高大夫，高大夫，有人被送急诊室了。 来了来了，大家好，我是威子急诊科医生。今天呢，这个急诊患者是一位交通事故受伤的行人。其实有很多事故都是由于司机过斑马线的时候不减速所造成的。而且大家知道吗？